第43页，倒数第六行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世尊。”为我等辈，宣说因缘，即于自然，住合合相，与不合合，心有未开。而今更闻渐渐非见，同证迷闷。佛愿弘此是大会目。开示我等觉心明净，作是予以悲泪顶礼，承受甚耻。经文从这一下是另一个大段落在《楞严经》上也是。很重要的一段，二种妄见。那么，在我们未讲这一段之前，我们要把上来所讲的。这个大意略微做一个总结。前面十番显见，到最后说到真见。真见就是大佛顶无间之见，也就是首楞严三昧的真实离体。所谓一门超出妙庄严录。那么，从初见，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说：“如见32相，说江河所见，谁为爱要？”那么这个经文，我想大家都记得很熟悉。阿难尊者的答复是用眼见说心生爱要那么这样答复，我们乍听起来是听不出什么毛病我们经过。世尊呢，与阿难尊者反复的辨别我们才晓得这个见并不简单。大智反复总是误认。眼根有见的能力，这个误会就很大了。而把意识心呢，当作能够这个爱好的， 那么这两种见解全都错了。这就是佛法当中所谓众生之见。佛在楞严会上显示出大慈大悲，我们看他所用的这个教学方法真真是善巧极了。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的。世尊首先呢破除第六意识心无有处所，那么从这一段呢，这就是七番破处啊，这个旧经啊旧注啊称为七处真心。这段经文也很长，那么读了以后就应该要觉悟。如果这个妄心果然有一个处所，他就不妄了啊，那我们把它当作心啊是讲得过去的。这个妄心处所找不到，那么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嘛。如果有这个东西，它一定有个所在啊。比如说我们找个人，那个人确实存在，他一定有住的地方啊。纵然他躲躲藏藏，他也有一个藏的处所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实实在在有那个妄心，既然在内也找不到，外也找不到，中间也找不到，有也不是，无也不是，可见得他彻底虚妄啊。要是一个聪明伶俐汉，在七番破处的时候就恍然大悟了。那么我乃视线同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啊，那么佛以这种巧妙的手法来指点他，并没有开悟。那么这都是视线的啊，没开悟。于是世尊借助再破除这个实心内有自体，最后给他说出来，这个不是真心啊！啊，所以是似非如心啊！我乃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大众啊，没有开悟没有见性的大众，佛对阿难说这不是你的真心，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对我们说的呀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用思维想象认为这个是心，楞严会上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这不是心啊，我们能思维能推想能想象的不是心啊。可是哪一个人不是执着意识为自己的心？不但执着，而是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就这么执着啊。哪里晓得这一种执着啊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 确实实知道这个事情的人不多啊。那么佛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当时在会的大众没有开悟的这些学人都吃了一惊，心里面都生起恐怖了。那佛说这个是不实心，那不实心呢，我们都变成无心了。于是在追究根源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详加说明啊，指出世界微尘气息根源各有体性啊，何况性一切性而无自体呢？妄心破除之后，这个只是我们真心的所在。那么虽然有种种指示，如果我们要不能够认取，那还是没用处。佛陀教学的目的无非是叫我们学一项误认语音的妄想，要我们取广大涅槃的妙心，这是真心，所以才有极常心性之问。那么这是展开这个十方显现这一大长课的经文。那么在这一大课里面，真是善巧之极了。佛指出如是见性，是性非也。这正显示出见性是心。从反面也暗示出我们一般凡夫所有的执着不实性，这一点呢，诸位要特别记住啊，这个真心里面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啊，分别心、执着心不是真心啊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本来心。这一点对我们修学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，我们也是无量劫来就学佛啊，绝不是这一生这一世啊，我们有深厚的善根啊，为什么没有学得成功呢？我们要是追究其根源，同样的也是错用了心呐。 把妄心当作真心，虽有真心，不晓得运用真心，这是无量劫来自己耽误了自己。那么妄心与真心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呢？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把这个真心跟妄心呢做了十番比较，让我们自己辨明真妄的差别。真心是不动的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是不变的，妄心是常常变的，真心是不实的，不会失去的，不生不灭，妄心是生灭的，真心无还，妄心各有所还。那么从这个十番开示里面，我们应当能够体会到佛陀的苦心呐、俗话说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。那么静心还是待妄之真啊，尚且不是纯真之心呐、比起妙觉心呐、还要各一层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十方显见这个静心呢，还是业识所变。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呢，是阿赖耶的结论，待妄之真呐、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所谓眼以一精明分成六合合。这虽然不是纯真，但是接近真实啊。譬如第二月、那么到最后啊，还必须要把这个业识啊破除，然后这个见性才是真正的妙觉性。所以佛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别业妄见、同分妄见，告诉我们这两种生死的根本都是由于业识，而业识正是迷悟的关键。悟了这叫佛菩萨，迷了啊就叫凡夫。凡圣都离不开他， 但是诸位晓得，这与意识不相关。所以我们要用意识，没有办法破这一关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就在楞严会上所讲的，二乘圣者，他们用的意识心。真正是离尽千辛万苦啊，天上人间啊，七番生死，纵然是断了见思，超越三界，一时并没有破啊，我们一般讲无明啊，啊，意识就是无明，无明没破。因此，真心、法身、般若都不能现前。这是世尊在楞严会上一再地开导我们，要确实用根。确实就是学第六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。用根用什么呢？用六识准遍的妙观察智，第七识所转变成的平等性智啊，我们能在一切万法里面观听离开分别，就是用根。观听离开执着，就是用根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真正讲修行，就是二六十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少分别，少执着。啊，现在叫我们一下说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们还做不到。啊，你要做到了就成佛做主了。啊，现在做不到。啊，那个做到了就是什么呢？顿超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是顿超，超不了咱慢慢来。啊，渐修。渐修的方法呢，就是少用分别心，少执着。那要拿我们世俗的话来讲呢，少感情用事啊，多用理智去观察，这是我们世间人这么个说法的。实际上这里头还不干净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理智的观察了，它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啊，但是比感情用事那是要轻得多了啊。在学佛的人说，先做这一步功夫啊，逐渐逐渐的把我们境界向上提升啊，而到了渐渐非渐了。这在前见里面来讲呢，可以说登峰造极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这还不能终止，还得要 吃干头更进一步啊。知道自己误入这个境界，才算得上是一种成就。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要说二种妄见了。从我难其情的口气上看来，正是因前面世尊破除见经而生疑了，所以重新发明因缘，自然合合不合合这四个意思。而他在此地总说是心有未开呀、这个未开就是未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还是穷究诸法的根源，这一切万法到底是因缘生的还是自然有的那个合合不合合，实际上与因缘自然有关系。合合就是因缘，不合合就是自然。所以主要的论点是在因缘与自然，合合不合合是陪衬的话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同修对于教理要稍稍留意的话，你一定能够觉察得出来我难一直到现在对于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道理，前面虽然是听过，他没有理解，未能接受，所以才有这个问题。假如对于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这个事理要能够体会到一些，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前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因缘是随缘随着变，自然呢是不随缘特别不变不变不随缘。所以与真心我们就是讲见心吧，并不能相应见心不变，但是它随缘，虽然随缘它又不变，所以它是因缘自然，合合不合合全都加不上。那么我南今天还拿这个问题来发问，可见得他对这个道理未能体会我们讲佛法宗旨，从大处着眼，佛法就是叫我们开慧破迷破疑 我乃现在是的疑情不断呐、啊！为什么有疑呢？智慧未开，心又未开，心开意解了，疑问就断掉。说而今更闻渐渐非见，重振迷闷。这一句正是说出自己疑情，意思是说，世尊既然说见性不动不灭，非俗非殊，乃至讲到见与见缘，并所想象啊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，这个话也是说到究竟之处了。那么照这样讲法呢，这个现今岂不就是妙觉性明吗？为什么忽然又说真见见到妄见的时候，真见就不是妄见了？这个经文里头就是渐渐之时，渐非是渐呐。这种疑问实在讲是阿难带我们提出来的，啊，他是大菩萨实现，不是真不懂。既然讲性是疑，为什么又说真说妄？有时候啊，贬到一文不值；有时候啊，赞叹到极处。那么我难重振迷闷呢？实实在在，也就是为了这个。好像的时候，显示佛说法了。凡夫无定。好在是佛陀在世啊，当时阿难尊者就提到这个话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后来的这些学者们一涉及佛经，大概十之八九有这一个共同的看法，佛说话没有一定，一会儿这么说，一会儿那么说，同样一个问题，一会儿说是，一会儿不是，叫我们怎样的是无所适从，所以诸位这个读经为什么要有人指导？没有人指导，你要碰到这个情形，你怎么办？这是佛法的难处啊！我们看到许多啊，这些这个世间那些大学教授啊，看到佛经。看了几部经之后，那个批评呢，就跟阿难在此地是一样的见解。我们同修当然是好得多啊，所以佛法要一门深入啊。一部经 是一条道路啊，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了。另外一部经是另一条路，另一种修行的方法。有些地方是一样，有些地方不一样。有没有错呢？没错。所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了。只要他能够到达目的地，这个路就是正路，正确的路啊。所以你是一条路走，你能走得到。你要好奇，哎，这个路也探探，那个路也探探，路太多了，八万四千法门。那你要是那么样一转转到里面去，你连方向都失掉了，那入了迷宫了，永远也走不出来。这就是佛法必须要有善知识之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那个路越单纯效果越快。佛说一切经是为一切众生说的，不是为他自己说的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佛是随着众生的根性给他指点迷津啊，因此才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呐。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万万不能够迷惑。那么我们修学也得要学一个路子，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就将世尊一代十教分门别类，建立了大小乘十个宗派。这就是把无量的法门理出一个头绪，理出一个纲领出来。我们抓住大纲，把握着方向，这才能谈得上成就。如果要想更快，不想走迂回的路子，那要在一些这个无论是行门接门都得注意一门深入。这是学佛的捷径。那么在中国许多大德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啊，我们看看人家怎么成就的。再回来想想自己，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啊，什么样方式来修学，我们的成就为什么比不上别人。总得要把自己这个病源找到，然后对症下药，才能够真正的救助了自己啊。然后我们这个功夫才能得力啊， 就是说念佛吧，这一句佛号才念得有力量，念得得力啊，不是空口划过啊，句句佛号都得力。那么前面既然说的这么多了，我们又何尝不晓得见性啊，不说因缘，也不说自然呐、啊。因为因缘生，自然生，前面佛都破斥了。可是现在还有一点疑惑没断，那是合合还是不合合的呢？啊，那么这是迷闷啊，莫难说出他心中的迷闷啊。而在幕后这一段，又听到是渐渐非渐的，这一下是迷得更深了，不晓得佛说法的宗旨意思之所在，所以说迷闷疑证呐。从理上说，吉而常照啊，所以才能够照了见经失望。这种境界就是我们平常讲准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是这个境界。功夫的最初方便，在般若里面讲的就是运用观照般若啊。我们读经就是以文字般若，离开经我们讲以方便般若，六尘皆是方便般若。从六尘境界里面要能提得起观照啊，像那个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一句话就是准八识尘四智啊，五蕴里面的识就是八识嘛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就包括照破了阿赖耶识。啊，这一个空，给诸位说，空不是无啊。啊，无蕴皆空的空是性空，是真空。这个空不当作无讲，不是说、哦、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叫做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真空就是妙有啊，妙有就是真空，是空有不二的空啊。这个空字很难懂啊，这个空是讲的法性呐、啊，心经后面所讲的 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全都是讲的性空。如果要不懂得性空的道理，你念心经那当然起疑惑，若不起疑惑那就误解了。